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这位梁旭一听，好啊，我的天，赵云来攻天水，快开弓放箭。你等人家攻城的时候你再开弓放箭，西蜀的人马还在护城河那边呢，他这好，锣鼓齐鸣，梆子也响，或万箭齐发。赵云将军一看这城没法攻了，那咱们就回兵吧。刚要把后队变成前队往回退，哎呦，突然就听左侧是一声炮响，跟着像一条火龙似的杀过来了一哨人马。哎呦，子龙暗暗的一愣，怎么这哨人马不同凡响，怎么这么整齐啊？那真是像刀切的似的一样，一字长蛇刷一下把阵势摆开了。再看这些三军小校，个的个的都像出水的蛟龙，下山的猛虎，手提着鬼头大刀，是背弓跨箭。在这队列正当中，有一面大道旗，紫缎色的，是随风飘摆，上书几个大字：天水郡江。旗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胯下骑闪电追风驹，手持亮银枪。赵云不认识他呀，也就没把他放在眼里。不过这支伏兵的突然出现，倒是不能不使子龙啊暗暗的吃了一惊啊。看来人家天水有安排。哎，与此同时又听远处里金鼓大作，哼，那位天水太守马尊转了仨圈回来了，正好在赵云将军的面前摆开了一个丁字形，迎面是天水郡这城池，左侧是姜维的人马，右侧是马尊的人马。嘿，幸亏赵云将军留下了张仪、高翔二将，不然的话这3000人呢就让人家给围起来了。马尊呢，虽然把人马带到这儿来了，不过他并不打，他要在这儿看一看，因为要把这个功劳呢给姜维，让他呀去捉拿这位赵子龙。姜维一催马就过来了，互相一通名姓。赵云呢没听说过姜维这人，不过姜维呢可久仰赵子龙的大名。姜维高兴啊，我盼想了多少年了，盼什么呀，我想要会会西蜀这五虎大将。哎，可惜的是啊，这五虎将是相继而亡啊，哎，关张黄马全都没了，只剩下这位赵云赵子龙。我今天要是能够把这位老将军捉住啊，那赵云一世英名就栽在我姜维的手下了。想到这儿， 姜维是催马摇枪直取赵云。老将军赵云呐、正在那儿看呢。看什么呀？他先看了看姜维的这人马。老将军很佩服，看着他这个队伍往外这么一摆这阵势啊，就知道这人很会用兵啊。再看看马尊带来的那些人，然后瞅瞅城头，赵云有点奇怪，这怎么回事儿？我家丞相那妙计呀、可以说是百用百灵啊，今天怎么会走漏了消息了呢？是不是丞相派来送公文求救兵的这个人，他在马尊跟前说了些什么？还是马尊以及他手下的人猜测出来我家丞相要用这个计来取天水关？哎呀呀，如果有人识破我家丞相的妙计，那可真成了个怪事了。小小的天水郡能有这样的能人吗？可是老将军，您哪有功夫想这么多呀？赵云正想着呢，姜维就到了跟前了。呼的一下，姜维的枪带着一股劲风直取子龙的咽喉。哎呦，就这一枪啊，老将军赵云就一愣，此人出手不凡，自己手里的枪啪一个乌龙脚尾一封，姜维这枪嘡两枪这么一碰，赵子龙暗暗点点头，这个姜维的枪法呀与众不同。赵云精神为之一振，这么好的枪法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时候二将就杀到一处了，两旁就把战鼓敲起来了。开始啊，赵云以为这姜维在自己跟前走不上十几个回合，我就从马上把他挑下去了，感觉这一眨眼的功夫四十几个回合未分上下，看姜维的这枪法枪路子是与众不同。哎呦，赵云别提多高兴了，我这大半生还没会过这样的好枪法呢，今天真是棋逢对手啊。 呵，老将军这痛快，光顾打着痛快了，可您倒看看，您奉命来取天水，带着3000人马，离城老远，您留下了2000，自己就带着1000来人，您跑到人家大门口这儿来打来了，您也不看看四面八方都是人家的兵啊？感情这太守马尊呐、把令旗轻轻这么一摆，悄悄的把老将军赵云给围起来了。赵云还不知道呢，猛的呀，他这么一抬头，哎呦，赵云一看，我那人马哪儿去了？怎么四面八方都是人家的兵啊？哈哈，又把我给围困在这儿了。老将军自己想这茬啊，都差点乐了。上一次吧，邓芝劝我，我不听，结果呢，我让人家给困在深山里头，要不是两个侄儿关兴和张苞的解救，那回还真挺危险。这回到天水来，又让人把我围住了。哎呀，这真像人家说的那样啊，这人要上了几岁年纪，这脑子就不好使了，我怎么就不多想想呢？赵云这么一想，我怎么办呢？是继续跟这元将打呀，我还是杀出重围呀？现在看来啊，虽然四面八方都是曹魏的人马，但是要杀出去啊，也不算十分困难。可是他还有点舍不得，哪儿找这么一员将军去？哎呀，我这玩意儿跟他刚打了这么几下就不打了。你说赵云这脾气要说起来也是够古怪的，您现在就应该冲出去，不能再恋战了。他还继续往下打，老赵云光顾了打了，哼， 外边那两员将可受不了了，就那高翔和张毅啊，这俩人这么一瞧，天水关前，哎呦，到处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咱的老将军哪儿去了？不是让人给困住了？那可不得了，回去咱们见丞相怎么交代呀？快搭救老将军。这两员将就杀进来，就算是勉勉强强啊，从战场上把赵云给拖下来的，都不能说是给救出来。你甭救，人家子龙将军根本就不想走。这二位一看，那哪行啊，再打咱们非吃亏不可呀。哎，就这么着把赵云将军给保出了重围，一块回到了大营来见丞相。赵云呢，上帐请罪，请罪啊，不管怎么说呀，我奉丞相之命去取天水，没取下这座城来，哎，还差一点让人家把我给困住，这就算是打了败仗了，请丞相处置。诸葛丞相一听，哎，子龙啊，你没有过错，此乃丞相要说我之过也。可这话没说出口，不单没说出这句话来，丞相还有点生气了。生什么气啊？这天水关有这样的能人吗？这是什么人呢？能识破我之玄机？这可不是丞相骄傲，诸葛亮每出一个谋划一个策，还很少被人家给识破过。你瞧瞧，今儿个人家天水关里居然就有这样的能人，给你来个将计就计，险险把我的大将赵云给困在那儿。所以丞相这心里呀，有点生气，还有点吃惊啊。哎，子龙啊，丞相，跟你动手的这员将他叫什么名字？这个，嗨，子龙摇了摇头，丞相，我们两个一见面，光是我通了名了，我没问他。哎，我可看见他那大道旗了，大道旗上有个斗大的江字，哎呀，此人武功出众，枪法神出鬼没呀，这员将可不得了。赵云越夸姜维啊，越高兴。哎呦，丞相点了点头啊，从我们子龙的口里夸这么一员战将，这还是很少有的事情呢。这员将这么可爱吗？我这一计会不会是被此人识破的呢？嗯，我要亲自到天水会一会这员将。子龙，你下去歇息吧。赵云没动地方，怎么回事啊？他等着处分呢。我在天水打了败仗了，丞相，您得发落我呀。嗨，诸葛丞相苦笑一声，摇了摇头啊。子龙，这不是你的过错，是我用计不当。如果说有过错的话，此乃我之过也。哎呦，帐中的文武众将暗挑大指啊，称赞丞相宽宏大度啊。诸葛丞相当即起兵啊，亲自统帅人马兵取天水。哼，又让人家天水姜维给识破了。怎么回事？姜维战赵云之后，赵云杀出重围去了。姜维啊，也打心里佩服赵子龙啊，这老将军是名不虚传。不过现在就是上了几岁年纪呀，如果说这要是倒退个三十年二十载的，我还真有点不可能在赵云的马前走上几十个回合。哎呀呀，难得呀，不愧是西蜀五虎大将之一。 姜维也佩服，这叫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嘛。马尊一看赵云已经杀出重围去了，咱们这就算取胜了，收兵吧。兵回天水关，刚到了帅府，姜维就过来，太守你可不能大意，赵云这一败走啊，马上诸葛亮就要领兵亲征天水。啊，马尊一听，真的吗？那能错吗？哎呀，伯爵，那你看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拒敌呢？将军莫慌啊，现在您就应该把城里边安排下一哨人马，随后您和我一块出城，兵分东西南北，咱们是四路埋伏，说不定今天就能生擒诸葛孔明。哎呀呀，这可真是一条妙计。伯爷，我马上传令。太守马尊呢，把城里边安排了一下，让这守城军校有多加小心，千万不可大意，因为这回是诸葛亮亲自来打咱们来了。随后他和姜维把人马就带出城外去了，四下埋伏起来，等着诸葛丞相。诸葛亮的人马还真来了，诸葛丞相老远望见了天水城头，哦，就是这儿啊，来攻城。丞相传令刚说了一句攻城啊，四面炮声响起来了，跟着锣鼓声不绝于耳，喊杀声惊天动地，姜维和马尊从四面杀过来了。哎呀呀，诸葛丞相坐的四轮车上这么一看，原来人家天水关呐早有安排，根本取不了啊，撤吧。兵撤四十里，这才把营寨扎住。诸葛丞相升帐，他坐在这帅案后是不住的点头。丞相点头什么意思？信服了赵云所说的这番话，这位姓姜的将军果然厉害呀，你看看人家安排的是有条不紊呐，并不是说杀败了西蜀赵云人家就忘乎所以了，在城中大摆筵宴，没有那事儿，感情四下里埋伏着伏兵呢，就等候我来的，已经断定了我是非来不可。这员大将可不可多得呀，古人说大将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呀，为将者不单独得智勇双全，而且还得学识渊博呀。今日我诸葛亮是亲眼目睹，亲自看了，天水的人马并不多，但是人家是连连取胜，这就说明为将者是调度有方，看来是兵不在多，在人调遣，这位姓姜的将军此人真将才也。诸葛亮不由得自己把大指挑起来了，两边文武全糊涂了，咱们丞相跟谁说话呢？自言自语啊，他们把大拇哥挑起来，这夸谁呢？准是夸天水关的。行了，咱就别猜了，听一听吧。诸葛丞相传令，人家天水关有安排，一时攻不下，现在需要养精蓄锐，大家注意休息，散帐了。嘿，大伙儿一瞧，这仗打得不赖，倒是挺轻松啊。丞相怎么个打算，谁能猜得到？散帐之后，诸葛丞相让中军呢找来了两个老卒，就是从南安那会儿收服的两个降卒，丞相让他们落座，给他们摆上两碗茶，待他们很客气。这两个老军一看，哎呀，丞相，这我们怎么敢当啊，不知丞相有什么吩咐？哦，没什么事情，我是把你们找来想谈一谈。哦，这俩老军心里真高兴，感情丞相要跟咱们聊聊天儿。哦，那咱们就听着吧。我来问你们，你们是当地人，你们知道不知道天水这儿 有一位将军姓姜啊。其中一个老君一听，知道知道，丞相您问着了，我跟这人还住过邻居呢。此人姓姜，名为字伯约，他是上将军姜炯的后代，他父亲那枪法也十分了得呀。姜家门的枪相传数代，枪法如神。那天水关的太守马尊呐，倚仗着人家姜维一大半的力量，如果姜维要不在天水啊，那马尊根本就不配在这儿镇守。所以您跟我们这一打听，您算打听着了。这姜维姜伯约将军呐，不单武艺超群，文韬武略，足智多谋，这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他弑母至孝，最孝敬母亲。所以啊，不用说在天水，也可以说就在汉中，陇右一带等处，没有不敬佩姜维的。丞相，这个人可真是不可多得呀。哦，丞相一听，此人孝母，姜维的家在哪儿住啊？是在天水关内吗？啊，不不不，丞相，他们家老太太住在蓟城，要不怎么说我跟他住过邻居呢？现在老太太还在蓟城那儿呢。哦，丞相一听，好了，我明白了，赏了这两个老军，把他们打发下去。丞相传令，把魏延找来了，给魏延3000人马，福尔交代了一令，你必须如此这般。魏延领令走了，丞相又把赵云请来了，四将军，我给你3000人马，你到上邽，上邽呀，是天水的粮库，也就是说他的运粮的粮道，你把上邽得过来，断其天水的粮道，天水守军是不战自败。赵云领令，诸葛丞相把两支大令传下去了。哎呦，蓟城的探马报进了天水，说是西蜀军派大将魏延夺取蓟城，据说是啊，不杀进蓟城则已，要是杀进去是鸡犬不留啊，要把全城的黎民百姓斩尽杀绝。好，姜维一听这声禀报是大吃了一惊啊，他赶忙跑到了马尊的跟前，哎呀将军，急得都快掉泪了，我母亲在蓟城呢，请将军给我一令，我由打蓟城把母亲接来天水，不知将军意下如何。马尊这么一听，哎呀呀，伯约，那你就快去吧。马尊知道姜维孝母，你要不让他去，哎呀，那他得急疯喽。嗨嗨，我早就跟你说过，应该把老娘接到天水，可你就是不去接。你看看，现在西蜀军围攻蓟城去了，快去吧，先把老娘接来再说。啊，遵令。说着话，姜维赶忙带领2000人马。来解蓟城之围，快到蓟城了，碰上魏延了，打了个3招5式，姜维就进了城了。蓟城地方不大，他一进城啊，人家魏延夸嚓一下就把蓟城给包围起来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 淮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知识入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马尊知道姜维效母，你要不让他去，哎呀，那他得急疯喽。嗨，我早就跟你说过应该把老娘接到天水，可你就是不去接。你看现在西蜀军围攻蓟城去了，快去吧，先把老娘接来再说。啊，遵令。说着话，姜维赶忙带领2000人马来解蓟城之围。快到蓟城了，碰上魏延了，打了个3招5式，姜维就进了城了。蓟城地方不大，他一进城啊，人家魏延夸嚓一下就把蓟城给包围起来了。姜维来到家中，见了母亲，叩头施礼。老太太一愣，哎呦，我儿不在天水，与马尊太守聚城，你回家来干什么来了？哎呀，母亲呐、啊，西蜀军已经包围了蓟城，说是要杀进城中来之后鸡犬不留啊，孩儿惦念着老娘，我怎么能再在天水那儿待下去？我来接母亲您来了，您与孩儿我走吧。哦，老太太这才明白，我儿一片孝心，走咱们怎么个走法呀？姜维想杀出城去困难了，怎么感情诸葛丞相是一计跟着一计？诸葛亮这不是刚把赵云和魏延打发走吗？随后吩咐中军去把那夏侯驸马给我带这儿来，把那夏侯茂带来。夏侯茂一进打仗，他也不是怎么了，自己也觉得奇怪。奇怪什么呀？我怎么一见了这位羽扇纶巾，这打扮我就腿肚子有点发麻呢，是做点病吧？见着诸葛亮的赶忙上前施礼呀、啊。丞相在上，夏侯茂这厢有礼 啊。 诸葛亮笑着冲他点了点头。夏侯驸马，委屈了你了，来来来，坐下讲话啊。夏侯茂一听，什么？我跟诸葛亮平起平坐，我哪儿那资格呀？丞相，我怎敢落座？哎，有座便坐，不必客气。你还是金枝玉叶呢。嘿呦，夏侯豹心里这不是滋味，心说您瞧我这金枝玉叶这模样，到这会儿好，3下5除2，让人给逮住了。现在我的兵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将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皇帝交给我20万人马，现在剩我老哥一人了。丞相还说我是金枝玉叶呢。 白菜叶，您甭客气了。 哎，坐下好说话。夏侯驸马，我想放你出营啊。啊？夏侯茂这么一听，心说我是不是上火了？这两天耳朵有点不太得劲儿，应该吃点上清丸了吧？听错了，还是丞相真说了这句话了？放我出营，那可能吗？丞相，您说什么？我想放了你。 哎呀，多谢丞相。 且慢，放你我可有个条件，请丞相吩咐。你知道不知道天水关有个姜维、姜伯约？ 我知道啊，那是我魏朝的大将啊。 哎，这个人曾经说了，只要你夏侯驸马在，只要你驸马说句话，他就能归顺西蜀。所以我要放你的话，你必须把姜维、姜伯约给我收降过来，就这么个条件。不知道夏侯驸马你能不能答应？ 哎呀呀，丞相慢说，一个姜维就是十个，我也把他招安到丞相您的面前，您就尽管放心。 那好，丞相吩咐来呀，给驸马换衣服，给他匹马，请驸马出营。 干嘛？走吧，就把这夏侯茂给放了。夏侯茂出的大营来，信马由缰往前走了一段路，他往寺外这么一撒嘛，嘿，诸葛亮真够放心的，合着就放出我一人来，一个跟着我都没有，连个盯梢的都没派。 哦，就这么散的散放的让我去给你招安姜维、姜伯约啊？算了吧，我才不给你招安去呢。哼，凭什么呀？我们魏将都归了你，那我主天下怎么办呢？我呀，我走了。 哎呀，夏侯茂刚想到这儿咧嘴了，怎么这地方他道不熟啊？我上哪儿走啊？我应该奔哪儿啊？ 嗨，走段路再说吧，万一要碰上人啊，我跟他问问往天水怎么走，奔长安又怎么走，只要到了这俩地儿那就好办多了。 哎呦，他刚想到这儿，只见在对面来了好多人，好多百姓，扶老携幼的。 夏侯茂这么一瞧，百姓们，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啊？从哪儿来啊？ 哎呦，将军你不知道啊，我们从蓟城来，那姜维、姜伯约把蓟城献了，献给了西蜀，他归顺西蜀了。随后啊，就在蓟城之中是放火杀人，我们活不下去，都逃到这儿来了。 哎呦，夏侯茂这么一听，吓得一哆嗦，姜维已经反了。哦，他降了西蜀了，诸葛亮还让我去招安呢，我招他干嘛呀？如此说来，这蓟城归人家西蜀了。哎，我来问你们，往天水得怎么走啊？有人指给他啊，将军你看见了没有，就顺这条小路一直就走到天水 啊。多谢多谢。 夏侯茂不敢耽搁了，打马扬鞭，他就奔天水关来。来到关前一叫关，城上的人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天，这不驸马爷吗？请您稍后。 赶忙抱进帅府，白马尊给吓了一跳。 什么？夏侯驸马单人匹马的来叫官，真是他吗？您上城去看看。 呵，这位马尊太守跟他流行的就上了城了，首府夺口往下这么一看，果然是夏侯驸马。快快快快开城！ 开城就把这驸马给接进来了，接到帅府啊，上岗岗正当中，一把大椅让给驸马了，那是帅位，帅位啊，什么位也得让给他，因为这马尊做的是人家家的官啊。 哎呀，驸马，您可把我们惦念坏了，有的说您呢、被困住了，还有的说您被诸葛亮给捉了去了，甚至还有的说没法说了， 怎么说你死在乱军之中了？那怎么说呀？ 夏侯茂长叹了一声，哎，马尊将军都不要提了， 我上了诸葛亮的大当，中了他的诡计了，我确实让孔明把我给捉了去了。我怎么到你这儿来了呢？是有这么回事。 什么？ 马遵一听，当时把两个眼睛就瞪起来了。驸马，您真的听说姜维姜不悦降了西蜀了？你看看，我亲耳听到的吗？我亲眼看见的游蓟城逃出来的那些百姓吗？哦，哎呀，这个姜维呀，气得马尊一跺脚，咯吱咯吱直咬牙呀。这个姜伯曰啊，感情他早有归降西蜀之心，他瞪着两个眼睛骗我，说到蓟城接他的母亲去。嘿嘿，我见不着他则已呀，见着我就把此贼碎尸万段。嗨，夏侯茂一瞧，你招那急有什么用啊？对，吩咐人来呀，设摆酒宴给驸马压惊。呵，这顿饭直吃到二更天，饭还没吃完呢，有探马来报，西蜀军攻城，为首的是姜维姜伯约。啊，这一报差点把这马尊太守给气了个倒影。他当时安顿好了夏侯驸马，亲自上城。来到城头上，他一手扶垛口，一手打灵棚，往这军中这么一看呢，哎呦，遍地都是西蜀军呐，灯笼火把无数啊。在这火光之中啊，有一员大将，穿戴打扮，骑着那马，手里使着那枪，越看越像姜维。没错，是他。可这姜维啊也聪明，怎么呢？他也不到城前来，他就离着老远的一劲晃手里那杆枪。这时候马尊呢就传令开弓放箭呗，整折腾了两个精神，这二更天打到四更，天也快亮了，不是吗？人家西蜀军人马也撤了，把这马尊太守给气得晕头转向。他就恨这姜维姜伯约，等我捉住你再说吧。好啊，你亲自领着西蜀军来攻城，一打就是半宿，你那良心哪儿去了？被马尊恨坏了。这姜维真来攻城来了？哪儿啊？真正的姜维姜伯约啊，哼，还在蓟城那儿呢。那么这姜维是哪儿的？这是西蜀军乔装改扮，化了妆了，要不怎么不到城跟前来呢？离老远那儿一劲晃枪，离着太近了，怕马尊认出来。这都是诸葛丞相的妙计呀！把这马尊呢恨得要死，人家真正的那姜维啊，一点还不知道信儿呢。姜维在蓟城那会儿也是心急如焚呐，怎么回事？这蓟城不大，他存不了多少粮草啊。原来蓟城这儿有些军校在这儿守着，姜维来救母亲，又带来了2000来人，这好几千人加上城中的百姓，整天这么吃，光吃没地方往里进粮草，这谁受得了啊？姜维有点急了，不行，我得出城去劫粮啊。哎，恰恰就在这时，探报来禀报，说是西蜀军呢，正从上邽那哈往他们军营里头运粮呢。赵云把上邽给取了，把那儿的粮草全拉走了。哎呦，姜维一听，那不行啊，我得节俭点来呀。他带领一哨人马出城劫粮，还真挺顺利，到外边就劫了不下百车粮草，粮草也到手了，可回不了蓟城了，魏延把蓟城给占了。 这下姜维就急了，他想拼着命也要把这蓟城夺回来，但是再想夺呀，那可困难了。怎么呢？由打上邽，也就是说天水存粮的这地方起，一直到蓟城这儿，一眼望不到边，都是人家西蜀的人马。 将为一场血战。他首先杀败了两员将，就是张仪和张毅。第三员将上来之后，啪一下迎面就刺了他一枪。幸亏姜维躲得快，要不然呢，不死带重伤啊！哎呦，姜维吃了一惊啊！西蜀将军之中使枪的不少啊，这是谁？他看这员小将，比自己这个年纪大不了几岁，也可以说是差不多。胯下乌骓马，手持丈八蛇矛枪，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元征火眼呐、啊，就差一部胡须了，跟当年的张飞、张翼德是一模一样。那能差多少啊？这是张飞的公子张苞啊！哎呦，张苞这丈八蛇矛枪这厉害，他恨不得这一枪刺过去，就把这姜维啊挑几个窟窿。幸亏是姜维的这个武功啊，换别人今儿个还真就完了。他与张苞大战了几十个回合，嗨，姜维现在心绪不好，心里都很乱，杀不下心里怎么打呀？今天呢，我算便宜了你，我不跟你在这儿恋战了，咱们改日再会。姜维一拨马，又碰上魏延了，最后是赵云、赵子龙。别说姜维呀、啊，那谁也不行了、啊。把姜维给累坏了，他好不容易这才杀出了这个重围，把那粮车也给人家撂下了，最后身边还剩十几个人了。来的天水关，他想来见马尊，人家马尊不见他，一顿乱箭就把姜维啊给射退了。他身边的那十几个军校都死在了城前，最后啊就剩姜维、姜伯爷自己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没想到这么大的姜维直落得是上天没有路，入地没有门呢，继承也回不去了，天水也进不了，这叫我该当如何是好呢？我只好去投长安，就这一条路了。哎呦，人困马乏呀，简直姜维在这安桥上都要睡着了，他也不知道走出来有多远了。只见前面一片密林呢、啊，突然间密林里一声炮响，跟着呀，有打密林中推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坐的正是那位汉丞相诸葛亮。诸葛亮在车上看见姜维了，微微一笑，伯曰，还不下马早降，等待何时啊？啊，姜维这么一看，哦，这就是那诸葛孔明啊，我，他真想要和诸葛亮拼命了。他拧着手中枪这么一看呢、啊，算了吧，怎么了？看诸葛孔明身旁左右战将不下百员，四面八方都是人家西蜀的人马，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冰山将海，一个姜维，几个姜维，你也杀不出去了，这怎么办呢？姜伯曰，前进不得，后退不能，既然人家诸葛丞相说了，你还不早降，还等什么呀？哎，姜维叹了一口气，他望着天水的方向，马尊将军呐、啊，并不是我姜维负你呀、啊，我今日要是不投降，不投降行啊，你大开城门把我放进去，你在城头上传令乱箭齐发，这不是活活逼我姜维投奔西蜀吗？想到这会儿翻身下马了，下马了啊，下马归降啊，来到诸葛亮的跟前，上前十里，诸葛丞相赶忙由四轮车上下来， 一把搀住了姜维，拉着姜维的手上下打量。哎呦，从情绪可看得出来呀、啊，诸葛亮对姜维那是非常的喜爱。诸葛亮把自己心里头埋藏多年的这些话今儿个全说出来了，感情诸葛亮啊老早就想找一个得意的学生，好承袭自己所学，继承自己的大志。今儿个当面诸葛亮就告诉姜维姜伯爷了，我打出茅庐辅佐刘备那天起，我就想找一位贤德之士，把我所学的这些本领全教给这个人。可惜呀、啊，我访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访寻到。哎，过去可讲究这个，在老年间呢说是要拜师学艺，那不是就一句话，嘿，我说啊，您是我师傅了，行了，这就算完了，那哪行啊，徒访师三年，师访徒三年呢、啊、互相访访这就得六年。老师啊得了解学生的品行，学生呢得知道老师的好恶，那么简单呢、啊、诸葛亮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呀、啊、想找一个得意的门生，传授自己平生所学的本领，毫无保留的我都教给他。哎，就是始终没访到，没想到今日在天水巧遇了姜维姜伯约，诸葛亮是格外的高兴，所以一见姜维的面就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姜维是十分感动，二次给诸葛亮施礼啊，伯约不必多礼，随我来。呵，高兴的诸葛亮手拉着姜维啊，肩并肩，这叫手挽手一块走。上哪儿去？回大营啊。回到大营来，诸葛亮款待姜维，然后跟姜维商量，伯约啊，你看这天水得怎么一个取法呢？姜维一听，丞相您不必担忧，在这个天水关里边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此人姓梁名旭，跟我滞后，待我给他写一封书信，他会自然的出城大降，双手献官。诸葛亮一听，这不错呀，兵不血刃呢、啊。伯约，你赶快写来。是。姜维答应了一声，当场修书，把信写好了，叠好了之后就拴在那凋零箭的那个箭尾上，用弓叭一下把这支箭射上城头。您倒找准了时间呐，您看看是不是梁旭在巡城啊，他什么时候才接班，什么时候才下班呢，全没弄明白，腾一下把这箭就射到城上去了。有个小校捡着这箭，这么一看箭尾巴上，这什么呀，哎呦，这是封书信，快交给马尊将军，交马尊将军啊，人家在天水这会儿那是第一把金交椅啊，什么事儿都得告诉他呀。小校也没看这信，就给马尊送来。马尊把这信展开一看呢、啊，啊，腾的一下他蹦起来了，哎，好啊，姜维啊确实归降了诸葛亮。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

二回，书接上文。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威名是世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有个小校捡着这剑，这么一看，剑尾巴上这什么呀？哎呦，这是封书信，快，交给马尊将军，交马尊将军啊！人家在天水这会儿那是第一把金交椅啊，什么事儿都得告诉他呀。小校也没看这信，就给马尊送来。马尊把这信展开一看呢，啊，腾的一下他蹦起来了。嘿，好啊，姜维啊确实归降了诸葛亮。合着现在他才弄明白，至于啊夜间攻城啊，火光中那姜维是真是假呀，他根本都没弄清楚。现在这可证实了，因为什么？他认识姜维的笔体呀、啊，这是姜维亲笔信写给梁旭的，让他拱手归降西蜀，而且还献城，同时说要把我和夏侯茂捆起来送到西蜀大营去。这还得了，我得跟夏侯驸马商量商量。马尊把这信就交给这夏侯茂了。这位夏侯驸马一看这信呢，脸就白了。说实在的，这位驸马胆子早就吓破了。原来他一出洛阳时候，那个威风劲儿啊，再也找不着了。他可知道这诸葛亮的厉害了，让赵云给打了个落花流水。现在诸葛亮把他给放出来了，是让他来劝降马尊的。我到这儿不单没劝，猫的这会儿我也不回去了，这诸葛亮能饶了我？哎呀，马将军，你看这怎么办呢？驸马，以我之见呢，咱不能束手待毙呀、啊，不能等人家把城陷喽。就是啊，这么着吧，驸马爷，以您的名义摆上一桌酒席，把这梁旭和这银赏啊全都叫来，就是说他们守城有功，您呢赏他们一杯酒喝，就在这酒席宴上咱们把他捉住斩了就完了。哎，夏侯茂一听这主意不错，你赶快去请。马尊派人呢就去请这梁旭去了。梁旭感情也知道信儿了，因为那城上那么多的军校，不能说没有梁旭的亲信。有人呢本想把这信夺过来给梁旭送来，唯恐怕出什么破绽，也不知道这信是怎么回事。后来知道了，感情守城小校已经把这信送给马尊太守了，有人就跑来报给梁旭了。梁将军，您可千万要小心，我不知道这信写的是什么，反正是西蜀大营设上城头的，有人把这信呢给送到帅府去了。什么？有人往城头上送信？这是封什么信呢？他赶忙派人打听，这一打听明白了，是姜维啊给他射来的一封书信，让他献城。马尊呢拿着这信去见夏侯茂去了。梁旭一想不好，他赶忙就把银赏找来了。不用问呢，伯约已经归顺西蜀了，他不能无端地往城头上射信，准是劝咱们献城，咱们该怎么办呢？俩人正这儿商量着呢，有人进来禀报 说是夏侯驸马要宴请梁旭将军。梁旭一听，我不去。怎么，酒无好酒，宴无好宴，甭问，这里头准有事儿啊，准是马尊呢和夏侯茂商量完了，把信也看明白了，这是要捉我。云裳一看，嗨，兄长，这么点小事儿，您何必急成这样？既然咱们的好友姜维、姜伯岳已经归顺西蜀了，他那么大的本事都能归顺西蜀诸葛亮，说明这个人呢是个知时务者，咱们怎么不能向这位好友学一学呢？这宴咱们也不去赴，干脆现在就开城把西蜀军接进来，不就全完了吗？梁旭一听，这主意可真脆，那就这么办吧。两个人披挂整齐，和率领着自己亲信的人马，一声炮响大开城门。随后这俩人领着头就来捉夏侯茂和马尊来了。您再看这驸马和这位马太守，哼，这二位骑马就跑啊，哎呦那可怜哦，那马连鞍子都没扣上，合着铲骑着，还管那个，只要能逃命就行啊。俩人从西门就跑出来了，跑出几十里路来，这才算定了定神儿，回头看看，好在西蜀军校没来追呀。这二位往左右这么一撒嘛呀，哎，这倒不错，所有的军校一个没带出来，只带着那么十来个家丁。这位马太守还得问这驸马爷，咱们上哪儿去呀？咱们回洛阳吧。哎，夏侯茂摇了摇头啊，马尊将军，你看我只落得这步田地，我怎么回都面君？我还有什么脸去见皇帝？那您说咱该怎么办呢？反正不能在这儿待着，那你左近没朋友了，咱们能不能到上归去？哎呀，马尊一皱眉，驸马，上归呀、啊、早就归了人家西蜀了，咱根本去不了了。继承您想想，继承要是能行，我们还能在这儿愣着吗？可也对，这么办吧，咱俩呀先到西羌去，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先眯几天，等候等候消息，然后咱们找个台阶再回洛阳也不迟。你意下如何呀？马尊一听，我还什么意下如何呀，就听驸马您吩咐吧，您说上哪儿去全行啊。怎么呢，只要是北魏的地盘，谁敢惹您呢？谁敢不接待您？您是当朝驸马，嘿嘿。夏侯茂把袖子这么一掸，别提这当朝驸马了，走吧。这俩难兄难弟的跑了，他们两个跑了，梁旭就把诸葛亮给接进了天水。诸葛丞相在这歇兵几天，犒赏三军呐、啊，让梁旭呢镇守天水。呵，这次北伐可以说是旗开得胜啊。这位诸葛亮没费什么吹灰之力，就取了南安，夺了安定，既得天水，那可真是声威大振，远近的州郡望风归降。诸葛亮的人马已经前出祁山，兵临渭水西岸，这就是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六出祁山第一次，这祁山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甘肃西和西北。哎呦，西蜀这威风可了不得了，探视马已经抱进了洛阳。这位皇帝曹睿一听，哎呀呀，我派去的这位驸马兵马大都督夏侯茂30万人马，合着他一个没剩啊，都给我交代了，我这个皇帝一共能有多少个30万人马呀？赶快大聚文武，商议对策呀。这怎么办呢？赶快得想主意。如果说 诸葛亮兵过渭水，取长安，直奔洛阳，那咱们就全完了。这时有人推荐，陛下，您必须得拜曹真大将军为帅，我看只有他能够敌敌诸葛亮。哦，曹睿一听，谁都行啊，只要有人能去长安拒敌，寡人我就放心了，反正不能让诸葛亮把人马带到洛阳来呀。曹真将军，你可挂帅？曹真这么一听，双眉一皱，这曹真可不是夏侯茂啊，不像夏侯茂那样。那当然，那夏侯茂是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啊。曹真心想，我能敌敌得了诸葛亮吗？哎呀，启奏陛下，臣唯恐不称职啊，我呀不够这个都督的资格，是不是请陛下另选高明啊？曹睿一下愣住了，他瞪着两个眼睛瞅着曹真，拜曹真为帅，人家还不担当，说不行，不够资格，这怎么办呢？从文官之中走出一个人来，这人年纪很大了，来到曹真的面前，我说，曹真将军，你乃是辅国的栋梁啊，也曾受过托孤之重，你怎么能够推诿呢？现在国家有难呢，诸葛亮领数十万人马兵出汉中，眼看就要得长安，进洛阳了，你身为国家大将军，万岁降旨了，你怎么能够推诿呢？这个曹真一看，说话的不是旁人，是老司徒王朗啊。这位啊，今年76岁，须发皆白了。王朗不高兴了，那当然的，你这样辅国大将，对了，皇帝委派谁谁都推辞，那还像话吗？哎呀呀，老司徒，并不是我推却，是因为我学识不济，我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王朗听着这会儿，把那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曹真将军，你太谦了，今日要想领人马兵出长安拒敌诸葛亮，舍将军还有他人吗？只有你了，请陛下传旨。曹睿当时拜曹真为大都督，统帅人马20万，还是总领关中各郡的兵马。曹真一看这推辞不了了，当时谢了恩，不过我还得推荐一个人。推荐谁呀？此人姓郭，名怀，字伯季，如果他做我的副帅，我们兵出长安，取胜可望，就能有打胜仗的把握。曹睿当时就答应了，封这个郭怀为射亭侯，领雍州刺史，拜为副都督。刚传完这道旨，王朗司徒上前一步，陛下，老臣不才呀，我虽然很驽钝，就是说我这个人呢是个钝刀子，我才真是没有真才实学呢，但是呢，我愿意陪同曹真将军前往一战。哎呀呀，曹睿一听高兴了，老司徒不顾鞍马之劳，愿随军兵出长安去战西蜀，真是国之幸也，立刻就拜这王朗为军师。随后曹睿就在这洛阳城外亲自给曹真饯行。曹真也够威武的，皇帝领着文武百官离洛阳10里，给这位大都督亲自来饯行，这是多大的光彩呀。他把这3杯酒接过来， 祭天祭地，最后这杯酒才把它喝下去，然后辞别了皇帝，上马登城了。这一路上那就甭说了，走的哪儿自然有一番迎送。曹真的人马来到长安，曹真的心情很紧张啊，说现在就要会这位西蜀丞相诸葛亮了。自己不是不知道，吴太祖在世的时候，太祖武皇帝曹操曹孟德对诸葛孔明都惧怕三分呐。我领的这20万人马能拒敌诸葛亮吗？他到了长安，刚把人马扎住，有中军来报，启禀都督，辕门外有人求见。曹真一愣，在长安的这些文臣武将该见的全都见过了，可以说大小的官员一个没落，都去迎接我去了，接风酒也喝完了，现在谁来见我呀？我在长安这儿也没朋友。可曾问过明姓？问了，他不说，说是非得见着您才能说出真名实姓呢。曹真点点头，你等小心伺候，待此人来见。这小心伺候这是一道暗令，告诉这中军，你们注点意，他说来求见我还不报名姓，万一要是刺客呢？曹真想到这儿了，王朗也想到这儿了。王朗一看呢，不行不行，怎么呢？您是兵马总元帅大都督，刚到长安来了个没名没姓的就求见您，一旦有点意外，我这个当军事的担待不起，要见也行，我得先见。说的这会儿，王朗随着中军就出去了，功夫不大呀。王朗回来了，还没等进大帐，他是哈哈大笑。曹真一听奇怪，老司徒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司徒，你可曾见到了来人？哎呀呀，都督，您猜求见您的这位是谁呀？我怎么能猜得到呢？那我就告诉您吧，是夏侯驸马。这个，嗨，曹真心说，我都替他害臊，我都不愿意见他。哦，他来见我来了，那怎么办？见见吧。请他入帐，还得下个请字。这夏侯驸马由外边进来，进得帐来，众文武一看，谁都没敢乐。怎么呢？这位夏侯驸马太惨了。这么大的一位当朝驸马，曾经统过精兵30万，现在怎么这模样跟赶脚的一样啊？浑身土，满脸泥呀，衣服撕得一条一条，一片一片的，旁边还跟着一位，那是谁呀？天水太守马尊。这二位也不知劫哪儿钻出来的，好不容易算奔到长安来了。因为夏侯茂听说了这次皇帝又拜曹真为大都督了，那没得说了，这曹真不是外人呢，是自己家里人，我见见他也不算丢丑。就这么着，仗着胆子来了。曹真呢也不好得罪呀，不管怎么说呀，这是清河公主的丈夫啊。曹真也没问什么，先把这位驸马请到后帐沐浴更衣，然后设宴款待。酒席宴上，夏侯茂把自己兵败的经过说了一番，曹真的心情更为沉重了。王朗看出来了，哎，都督不必忧心，来日我们要会西蜀，您可以严整队伍，大展旌旗，老夫亲自出马，我只用一席话管教诸葛亮，是拱手而降，蜀兵不战自退。哎呀，曹真一听，那可太好了，几句话就能把诸葛亮给说服了，说的西蜀纳降称臣。哎呀，曹真心想，王朗啊，你这本事可太大了。不管怎么说，今儿个在大帐这儿，我还得当众啊夸这位老先生几句，别让他泄了气。那万一人家王朗真有这本事呢，那我得省多的是。 曹真想到这会儿，老司徒，如果您真能够说降了诸葛孔明，那真是给陛下创建了奇功啊！老先生之口才，哎，我是深知啊。苏秦张翼复生，恐怕不如司徒。我放心了，要是这样，老司徒，我看咱们就不必跟他摆什么阵势了，列什么队了。老司徒单人匹马，可以到一趟西蜀大营，哎，就把诸葛亮给说降了，这不就得了吗？啊，不不不，王朗摆了摆手，都督啊，那可不行。怎么见得不行呢？咱必须得把阵势摆开呀、啊，都督，您还得把精兵摆出去。就是说呀，那人马一定得摆得整齐威武，这样才能够把诸葛亮给震慑住啊。光凭我一番话也不见得全行，也得借都督兵马之威，这样呢叫双管齐下，先让诸葛亮看看咱的实力，然后我再陈明大义。诸葛亮是个读书人，这个人很有才学，他是一个很知时务的人，那么我还是蛮有把握能把诸葛亮给说降了。不亮阵，那不行的。就是说呀、啊，咱们得亮个相，让诸葛亮看看。曹真一听，我明白了，这我去安排，老司徒只管放心。那今天您就早一点休息，哎，养精蓄锐，明儿您好在阵前说降诸葛亮。我向您告辞了。王朗大模大样的，呵，捋着那胡须，迈着四方步，出了大帐，回他帐中去了。回到自己帐中，安排身边的亲信，让他赶忙把最好最新的那衣服给他准备好。明日要四更起床，五更用饭，然后梳洗，要好好收拾收拾，打扮打扮，好上阵前劝降诸葛亮去。看来呀、啊，这王司徒还真卖力气，他手底下这人也不敢笑，心说这老头有意思。听说了，他在大帐中都督的面前已经说得很明白，要把诸葛亮给说降喽。您说降就说降吧，干嘛还换衣裳啊？这大概是表示恭敬的意思。对了，甭管王朗这儿怎么准备了，人家西蜀大营呢，西蜀大营早就得到了探报了，说是曹真被拜为都督了，哎，总领关中人马，带20万雄兵，战将不下几百员，还有一个郭淮是副都督，特别听说是这司徒王朗亲自在曹睿面前讨的旨，他呀愿意做随军的军师，来会西蜀的诸葛丞相。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核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奇欢聚，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咿 呀，关云长 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西蜀大营早就得到了探报了，说是曹真被拜为都督了，哎，总领关中人马，带20万雄兵，战将不下几百员，还有一个郭淮是副都督。特别听说是这司徒王朗亲自在曹睿面前讨的旨，他呀愿意做随军的军师，来会西蜀的诸葛丞相。诸葛亮只是微微一笑，也没说什么，只等着北魏军前来讨战了。诸葛孔明人家那叫真正的胸有成竹，不过诸葛亮也并不是神仙，他也不知道啊这王朗在曹真面前说了那么一番话，要想把他给劝降喽，这诸葛亮不知道。诸葛丞相立刻升帐，大聚文武，商议退敌之策，也做了一番布置，等曹真来讨战咱们是立刻迎敌。第二天刚刚开完战饭，探报就来了，曹真亲自来到阵前，请丞相您到阵前搭话。哦，诸葛亮一听就明白了，这叫兵对兵将对将，那我亲自出去看看吧。他带领文武众将杀出辕门，等把阵势摆开，丞相坐在这小车上这么一看，哟，诸葛亮笑了，他乐什么呀？一看对面这个阵容不凡呐、就这么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曹真是很会用兵，用兵有法。另外诸葛亮也看出来了，曹真呢是做了一番苦心安排，今天曹真带的这些兵将到阵前来的这些人吧，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哦，诸葛亮能看出来，太能看出来了，站的那会儿那些军校都和一般军校不一样，有点特意拔铺亮相那劲儿，呵，全都是20几岁精壮的兵丁，战将排列于左右。看曹真带出来骑马，这人马也有10000之众。尤其使人注目的是，就是阵中那3把红罗伞，云罗伞盖啊。这3把红罗伞是怎么回事？正当中是曹真大都督，理所当然的有这份儿啊，上手呢是军师王朗，下手是副都督郭淮。呵，3把红罗伞迎风这么一飘，扑噜噜噜噜噜噜噜，呵， 上边的串铃哗楞楞一响，是十分悦耳啊，好大的气势啊。就在这同时呢，曹真也在龙眼神往西蜀镇上这儿撒嘛呢。曹真在马上看了看，是暗暗的吸了一口冷气呀、好厉害的诸葛亮，看着威风仍不减当年呐、哎呀，看看人家率领的这些人马，真好似是神兵天将，一举一动是训练有素啊，看得出来那曹真不简单呐、要不曹睿皇帝就拜他为大都督了。曹真那是一员名将，那眼睛是干什么的呀？哎呀呀，诸葛亮啊，是值得让人钦佩、与此同时，他看了一眼身边的军师王朗。哎呦，曹真一看司徒王朗啊，和自己的表情截然不同，怎么回事？王朗在马上手提丝缰，也在那儿看呢。诸葛亮这阵势他看见了吗？看见了，但是根本没放在眼角里，给人家那个感觉啊，是不屑一顾啊。两边的阵势全都排开了，王朗冲着曹真点了点头，那意思是打个招呼，告诉你都督我要过去说降诸葛亮了。曹真笑着向王朗示意，那意思好像是说，老司徒您多劳吧。王朗叭一催马来到阵前。哎呦，西蜀镇上的文武一愣啊，怎么回事啊？这曹真怎么派过这么一位来呀？头上无盔，身上无甲呀，派过一个年迈的老翁来，不单没有盔甲，而且手里还没兵器，这好像是一位文官。看这位老翁年纪可不小了，发似三冬雪，须如九秋霜，头发胡子全都白了，瞧这派头，这位要干嘛呀？王朗不慌不忙的冲着西蜀镇上拱了拱手，魏国司徒王朗请诸葛亮先生阵前搭话。你说多可气，他把官衔报出来了，他是魏国的司徒，请诸葛亮呢称先生，人家诸葛亮是西蜀丞相，看来呀、王朗没承认。他这一句话呀，倒把诸葛亮给说乐了。诸葛亮端坐在四轮车上，手里轻摇大扇，早就看见王朗了。王朗这一到镇上来，诸葛亮就明白了，不用问呢，此人一定是在曹真面前夸下了海口，他今日要在两军阵前动一动说辞，要跟我谈谈，现在人家提出了请字，自己不能不过去啊。吩咐一声来，将四轮车推到阵前。什么？左有关兴，右有张苞啊。二将这么一听，什么？丞相乘四轮车要亲到阵前，那怎么能行呢？我等前往护驾。丞相把扇子摆了摆，怎么你没看吗？王朗只身一人在阵前呢，我带着你们过去干什么呀？人家魏军阵上也不是说没有将校，可人王朗为什么一人没带呢？这大概是先礼后兵的意思，你等不必担心。说着军卒把四轮车推到阵前来了。王朗一见诸葛亮，他笑了，来者莫非是诸葛孔明？正是，阁下就是司徒王朗吗？ 然也。呵，王朗啊，在马上把胸脯这么一挺，用手一推海下的银然，就是我。 哦， 诸葛亮点了点头啊。王朗先生，你把我请到阵前有何话讲啊？ 哎，当然有话。王朗久闻公之大名，今幸一会，共既知天命，识时务，何故姓无名之兵呢？ 呵，王朗开头就问诸葛亮，你是个知天命懂时务的人，今儿个为什么带来了一缕无名之师呢？ 诸葛丞相微微一笑啊，嘿，王朗先生此言差矣啊，亮奉诏讨贼，何谓无名？ 我这可不是无名之师，这叫吊民伐罪。我是奉皇帝的诏书带兵伐魏。 王朗把嘴这么一撇，公言差矣，你说错了。常言道，天数有变，神气更易，而贵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 乃自桓灵以来，诸侯割据，天下争衡，将至初平，建安之岁，董卓造孽，绝嗣继虐，袁术建号于寿春，袁绍称雄于邺土，刘表占据荆州，吕布虎吞徐郡，盗贼风起，奸雄鹰扬，社稷有雷卵之威，生灵有倒悬之机，我太祖武皇帝扫清六合，席卷八荒，万姓清心，四方扬德，非权势取之，是天命所归也。世祖文帝神文圣武，以英大同，应天和人，法尧善顺，处中国以临万邦，岂非天心人意乎？进贡运大财，报大器，自欲比喻管乐，何乃强欲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也？岂不闻古人云，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今我大魏带甲百万，良将千员，两辅草之英光，怎及天心之皓月？公可倒戈卸甲，以礼来降，不失封侯之位，国安民乐，岂不美哉？呵，这王朗知乎者也，摇头晃脑的，他说了一大堆，他说都什么呀？他这是劝诸葛亮呢。哎，按他来讲，这叫深明大义呀。他告诉诸葛亮啊，您别提那奉诏讨贼了。 奉什么诏啊？ 就那诏书啊。您指的是哪份诏书？是汉献帝给刘备那份啊，还是现在这位西蜀皇帝刘禅新给您下了份诏书？要是汉献帝给刘备那份诏书，汉献帝呀、啊、早就完了，他也下了野了，那诏书也就作了废了。您这刘禅给您这份啊，那刘禅我们不承认，他说他是西蜀国君，谁承认他呀？所以这奉诏讨贼本身就不存在。实话告诉您，这天下不是一人天下，而是人人天下呀。常言说得好，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桓帝灵帝在位的时候之所以天下大乱，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无德呀。无德之君，那就没有人拥护。董卓想当皇帝没当成，让人给点了人又落了。袁术偷偷摸摸的做了那么两天皇上，后来吐血死了。袁术、袁绍、刘表、吕布在当时那是多么大的气势啊，那可真称得起是要兵有兵，要将有将，都占着很大很大的一块地盘。最后怎么样？ 还不是都叫我们太祖武皇帝曹操曹孟德给收拾了吗？别人不知道，您诸葛亮可应该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您有学问呢，您看的书多呀。再说这些事儿您都赶上了，咱甭说别的，就是那吕布和袁绍，要不是我家五太祖曹操，谁能够降服得了？你们那昭烈皇帝刘备呀，在虎牢关哥仨打人家吕布都没打得了，最后不是让我们五皇帝曹操在白门楼那儿给斩了吗？官渡一战，你诸葛亮不知道吗？当时袁绍那是多大的气势啊，号称雄兵百万，我家五太祖才多少万人马？十几万人马，以少胜多，大败袁绍，北征乌桓，统一了北方，那可真是大得人心呐、啊！我家五太祖啊，解救了黎民百姓倒悬之苦，四海八方是倾心仰德呀。他可不是凭借权势成功的，这是天意呀、啊。传到我家世祖文帝曹丕了，这位皇帝也是不可多得，他文武双全呢、啊。品德才华跟尧帝舜帝一样，是一位贤明的君主。这位皇帝当的呀，那是名正言顺，应天合人。就连东吴的孙权，比你们西蜀势力大不大？地盘大不大？兵马多不多？他都在我家陛下面前称臣了。你诸葛亮啊，有点学问，我听说过，你在卧龙岗那时候，一个人猫在那小草屋里头，关着门，抱着腿儿，自己拿自己比管仲和乐毅。你既然有这么大的学问，你就不能逆天行事，也绝不能够做那违背人心的事情。再说了，你也应该有点自知之明啊，就凭你今天带着这么点人马就敢罚我大魏，这不是瞎闹吗？这不是，你的力量太小了。当年呢，二袁号称雄师百万，荆州的刘表自称为八寸之首，吕布万将无敌，他们都不行，何况你这点人呢？那简直是烂草堆里的小萤火虫儿，能有多大的量？嗯，你看看我们今天我们这个阵势，那就像当空的月亮一样啊。诸葛亮，你赶快下马投降吧，我跟我家皇帝好好给你讲个情，给你个官做，比你现在这丞相保证不低，你该多美呀。王朗以为这一席话呀会把诸葛亮说的变颜变色，立刻下他那四轮车，拜倒在自己的马前。王朗举目这么一看呢、啊，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了？看诸葛亮左手捻着胡须，右手摇着大扇，微合二目，睡着了？不能啊！怎么教头再大的人这时候也不能犯困呢？那我这些话你都听明白了没有？王朗把话也说完了，诸葛亮是哈哈大笑。我以为汉朝大佬元臣必有高论，其其出此必言，我有一言，诸君静听。我这番话不是冲你一人说的，镇上所有的将校都得给我听着。你说也真怪，两军镇上鸦雀无声，一个个好像都在洗耳恭听啊。诸葛亮高声对答王朗啊，昔日桓灵之事，汉统灵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董卓绝嗣等接踵而起，千劫汉地，残暴生灵，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壁之间禽兽食戮， 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雁悲息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秋序，苍生涂炭，我素之如所行，是据东海之滨，出举孝廉入仕，离合旷君辅国，安汉兴流，何其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乳肉啊！今幸天意，不绝严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四君之旨，兴师讨贼，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手，苟图一时，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也？好手匹夫，苍然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哎呀呀，这位汉丞相诸葛亮一点没客气，今儿个就当着这么多的将校在两军阵前抡圆喽，把这位王朗给大骂了一通，那可真称得起是舌剑唇枪，戳得王朗体无完肤啊。诸葛亮说的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本来在这两军阵前呢，要好好听听你这位汉朝大佬元臣有什么高论，今儿我这一听啊，刚才你王朗的那番话纯属胡说八道。桓帝灵帝在位的时候之所以天下大乱，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就是因为宦官作祟，佞臣捣乱，奸臣挡道啊，什么石常氏啊、董卓呀、李傕、郭汜，朽木为官，烂木头，不是说滥竽充数吗？烂木头都弄顶乌纱帽戴。你王朗啊，曾经举过孝廉，你算有点才学，尤其是你还是汉朝一个很老的臣民，理应该为国分忧，安汉兴流啊。你不但没这么做，而反倒帮助曹操。曹操是干什么的？他是个篡国之贼啊，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啊。你不单不服汉，你还帮着曹操、曹丕篡国呀、啊，篡国就是大逆不道。所以啊，天下的黎民百姓都恨你王朗，大概你不知道吧，要把你逮着的话就把你活嚼了。幸亏呀、啊，我大汉不该灭呀、啊，才有我家主公刘备刘玄德在西蜀是继承了汉统，今天我奉四军之诏书领着兵马前来讨贼呀、啊，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哎！像你王朗这样的谄谀之臣呐、啊，趋炎附势的小人呐、啊，你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你就应该找个地方苟延残喘，混口吃喝，以了残生就得了。你还大言不惭的在两军阵前说长道短的讲天数？你这个好手匹夫，苍然老贼，你用不了几天就要归于九泉之下了，你死之后有何面目去见我大汉的二十四帝呢？你快叫反臣曹真与我决一胜负吧。哎呀，王朗一听这番话，当时眼就直了，手就凉了，脸儿也白了，哎，他浑身上下一个劲儿的打哆嗦，只觉得心里一阵剧烈绞痛。王朗大叫一声，栽下鞍桥，是当时绝气。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我为我的伙伴姜昆介绍了一位学生，我给你介绍一下你的老师姜昆。 姜老师您好。 哎，你好你好。他非常敬仰咱们中国的文化，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真情回馈特在2018年4月20日、21日、22日举办祥康牌三七银杏茶和华健微生态口服液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再加赠1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2360元。购买松茸两鳍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赠送松茸两鳍双歧杆菌固体饮料3盒，再加赠1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2232元。凭此代金券可在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和姚老师继续结合着春季养生相关的知识啊，给大家做进一步的讲解。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我们结合着这个春季的一些多发病。 对。 比如说背凉啊，头凉啊，腰凉啊，膝关节凉啊，还有脚凉， 嗯， 给大家呢讲了很多的方法。 对， 尤其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提到了这个膝关节， 嗯， 这个肿胀， 就提到湿了。 对， 嗯， 和这个湿又结合在一起， 嗯，风寒湿嘛。 对， 是吧？这个湿啊，我们尽管讲了一些常见的，实际上还有很多讲不到的。 对， 是不是啊？还有很多讲不到的啊，比较多啊，你比如说呢，结合着春季的这个发字，是吧？这个湿啊，啊，跟我们这很多的皮肤病特别密切相关。 对。 啊，而且呢，大家都是说，很多的皮肤病啊，从外边治，实际上呢，啊，哎，抹这药，查那药，哎，有的好了，好了的都属于局部的，啊，如果是从根本上，你就是脾湿，啊，看有人抹抹，怎么样？哎，当时好了，后来又犯了，是不是？ 因为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皮肤病发病的这个真正的根源。 哎，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是吧？哎，有的治标，有的治本，啊，有的是控制，有的是彻底治愈，啊，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啊，这个方法是治标啊，是治本呢，啊，是控制啊，还是从根本上解决啊？啊，我们特别谈到皮肤病。因为这个皮肤病，你体内有湿，啊，结合着春季，啊，生发散，啊，它要散出来，是不是？它要散出来，它要从哪散呢？从毛孔，从皮肤，啊，这就受罪了，是不是？这就受罪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啊提示提示，啊，现在皮肤病可是不少，是不是？嗯，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让这些病邪，啊，我们给它一个道，啊，给它一个道。通过这个道呢，我们把它排出去。 对， 那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的。 哎，对， 就是给这些病邪、这些所谓的垃圾提供一个合理的通道。 对， 嗯， 啊，就是这个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啊，这个原因啊，临床常见的病，我们说了很多，是吧？啊，原因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什么呀？主要就是这个脾。那我们主要就是说这个脾呀。这个脾喜欢什么？脾喜欢燥，它最讨厌什么？它最讨厌湿，啊，所以说呢，它本身，它一见湿呢，它就得必须，那是它的工作，它必须得处理，它得把多余体内的湿，要干什么呢？要进行运化，啊，脾的两大功能嘛，它一大功能是什么？把你吃到胃里的，喝到胃里的东西，啊。他要把这个营养的东西，现在人们翻译四个字变成两个字了，叫营养，啊，过去没有营养这字儿，啊，这叫水谷精微，就是从水、从谷物吃的喝的东西， 是吧？化生的营养的精微，谁来负责？脾，脾和湿啊，脾是负责干什么呢？运化水湿的啊。如果这些湿不能够啊及时的啊全部的啊排出我们体外啊，这个湿是当然是浊了，是身体不需要的一个湿了，是不是啊？啊，那么也必须得排出去啊，排不出去啊，那么。堆积在啊，停滞在啊，我们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会发生一些疾病或者表现一些症状。 多余的就是垃圾， 垃圾， 垃圾在体内滞留， 嗯， 那么它就会翻。 嗯，你看我们有时候这个杠大家推肚子，是不是？很多说，哎呀，我一推肚子就发现什么呀？啊，肚里咕噜咕噜有什么呀？ 有水声， 有水声。所以这些现象啊，是吧？非常之多，啊，说为什么形成那么这么多带湿的，啊，湿作为原料产生的疾病和症状，啊，我们也给大家说说原因，好不好？ 好， 把原因找出来了之后，啊，那么说呢，我们从这方面，加以防范和注意，我想呢，对于由于湿邪，啊，伤我们的脾，造成一些疾病，就能够，预防。 甚至还能康复。 啊，对，啊，那么说怎么脾是怎么伤的啊？这得跟大家说说啊。我们说那个特别啊重视这个脾胃啊，这个脾胃呢称为呢被称为呢是后天之本，那，啊，后天之本，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啊。为什么呢？那我们活着就要吃啊，你要不断的补充啊能量啊营养啊。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它的重要性啊，一旦伤害了啊，那会产生很多很多的，不仅仅是脾胃方面的疾病啊，这点要说清楚了啊，而且它还影响其他啊脏腑啊器官组织的疾病啊。为什么呢？啊，你长期的营养不良啊，啊，你说是不是会影响其他方面疾病啊？没错啊，所以说呢特别重视是吧？脾胃啊，在历史上啊，还有呢啊，这个胚土派啊，什么叫胚土派？就脾胃啊，金木水火土嘛啊，其中的这个土啊，这个脾就属土啊，这个大家啊，这个学习啊，养生保健的，肾属于什么？属于水啊，肝属于什么？木啊，心属于火。肺呢属于金啊，是这样的啊，脾呢属于土啊，这是五行啊，他们之间呢有个相生，有个相克啊，所以必须呢啊，如果一脏某一脏啊出现了一个故障啊，它会影响到呢啊全身啊，特别是脾胃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重这个脾胃，而且这脾胃还特别容易伤，说为什么呢？是你每天都要吃啊，而且一天要吃三顿饭呢，除了吃三顿饭你还要吃零嘴啊，啊，你还要喝呀啊，所以说你能保证你的啊每天的吃和喝都那么科学吗？啊，所以说啊，多了少了是吧，冷了热了啊，食物偏了是吧，啊，吃东西硬了难以消化等等，所以呢他受伤的几率啊就比较多啊，所以说呢要重视脾胃呢，你要从每一顿饭啊，从用每次啊吃啊喝呀，都要考虑啊，多做呢有利于我们脾胃的啊这个健康啊，不要伤害它啊。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脾胃呢这个病特别多啊，产生特别多，一个就是说它的频率，使用的频率比较多，二一个我们注意饮食方面还缺乏呢一些基本的要素啊，就基本的知识啊，在这方面一个是呢我们说吃凉的过多啊，我们先说这个啊，在年轻的时候啊，特别是天热的时候啊，这个凉的比较多啊，这个凉的呢直接就会伤什么呢啊，伤胃伤脾伤脾阳啊，大家有没有体会啊，你在您吃饭前如果你吃了凉的啊，你就发现你食欲啊就大减， 对，他就不想吃东西了。 是不是这意思啊？哎，这就你就啊，很多人都没注意这个问题啊，因为呢你吃完东西啊，一定要靠身体的干什么呢，哎，把它舒服啊，通过胃的摩擦呀，是吧，哎，然后脾呢进行运化。说这样呢你吃凉的怎么样啊，把温度降了啊，把它的阳气是吧就伤了啊，所以在食欲也好是吧，在吃完饭消化也好，那肯定是吧 都受到了影响。 那要打折扣的。 嗯， 要打折扣的。啊，这是我们举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啊，就吃饭前你吃凉的那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这些方面要注意的啊。另一个就是说啊，现在不是讲这个富贵病吗，啊，垃圾病啊，就是很多病就吃出来的啊，吃出来首先啊，我们说吃出来的病太多了，是不是啊，啊，非常之多。你看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吃出来的，糖尿病是不是很多是啊吃出来的， 其实很多脾胃病也是吃出来的， 痛风是不是吃出来的， 对， 是吧，很多太多了啊。但是大家要知道是吧，你吃了以后首先是伤了你的脾和胃， 第一受伤的就是脾和胃。 哎，对了，是吧，一开始受伤就是啊你的消化系统啊，消化系统一旦受损了啊，一系列的问题啊就都发生了啊，包括还有肠，是不是啊，哎，肠啊，哎，有的人一吃凉的坏了马上就跑肚了，你看是不是影响肠了啊，肠胃病在临床上特别多啊。我们曾经给大家说过，第一临床上病什么多啊，呼吸系统病多啊，你老喘气儿吗，啊，你睡着觉还得喘气儿吗，啊，哎，这个环境啊，这个气候啊，空气的质量是吧，这个受影响。另一个呢就是肠胃病啊，所以说我们把这些一定要了解透了啊。那么脾胃伤了呢，就是吃的什么呢，油脂的东西过多了啊，就是高蛋白高脂肪高热能，是不是这样， 是的， 哎，是这样的。所以这样呢影响了胃的功能，影响了脾的功能，是不是啊，特别是啊这些啊滋腻的肥厚的东西啊，对脾那是影响是最大啊。所以凡是有湿邪的人啊，凡是肥胖的人 就更不能吃这些滋腻的肥厚的食物了 啊。没错，因为呢本身你知道啊，我们养生保健啊，你比如说我们养脾胃，你必须得知道这个脾胃它喜欢什么啊，它讨厌什么啊。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真情回馈特在2018年4月20日、21日、22日举办祥康牌三七银杏茶和华健微生态口服液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再加赠1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2360元。购买松茸两奇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赠送松茸两奇双歧杆菌固体饮料3盒，再加赠1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2232元。凭此代金券可在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这样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你好，李老师，你好。 哎，你好。 我是2008年4月份。 哦， 十多年了吧？ 可吧，一晃就十来年了。嗯， 当时是我们一个同志啊给我介绍的。 嗯， 后来我到那一看，买了书，这里头我看挺好。我为什么我说挺好？我把它教你自己怎么来做， 没错， 自己可以掌握，是吧？ 对。 后来就买了那个枕头、腰围， 嗯， 太好了， 是吧？ 第一本书 本，给我们的同志还给我们家外地的亲戚都寄去了。我说你们看看这本书挺好，教咱们自己做。 对， 后来又买了第二本书。 哦， 第二本书也给有些同志给了。 嗯， 我说每天早上做五步操，晚上做那个散步起喝茶，按照他那当时告诉我早晚各一次，每次两袋。 嗯， 我经过泡脚啊， 啊， 多年的过敏湿疹好了。我是年轻时候吧，可能是20多岁那时候怎么得的呢？就是洗澡洗完澡以后呢，出点招风了，我最后满身起疙瘩，起了小疙瘩，痒嘛。用了好多偏方，又到医院看了。 对， 中医说我是那个银条病，西医说我是那个过敏，但是什么过敏他说不清。后来我就到皮肤科看，皮肤科起了一块皮，他就当场给我化验，他说我是过敏性湿疹，对潮湿过敏。这个原因呢，找出以后没什么药啊。皮肤科拿的药是他们医院制的药，里头含有激素。不过那抹上就好。不抹呢，过一段时间他就犯，还起那个湿疹。完了就一直这么凑，凑了好多年。那不就自从上咱们以后吗？我就坚持泡脚，这个红花、炖金草、透骨草。 对。 后来就发现我身上这疙瘩没有了。 哎呦呵。 好了。 哦。 所以我觉得挺奇怪，一直到现在没放过。 哎，我想问问您啊，您是20多岁得的是吧？ 对。 您现在多大年纪了？ 我现在都75了。 哦呦呦呦，你这湿疹有半个世纪了。 没错。 哎呦，好家伙。 但是好了好多年了，我08年泡脚以后到09年到2000年基本就好了，没事了。一经过一年多的泡脚， 它是逐渐 好了，到现在一直也没犯。 你看多好，是不是？ 哎呀，我就说一说，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哎， 后来咱不卖酒吗？ 对， 我又买酒了。买酒有个什么问题？我一直没喝，不敢喝，我不会喝酒。 是， 我就外用。这个酒啊，外用效果挺好。哪疼你抹上以后它见效。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有一次吧，在夜里都10点来钟了，家来客人热饭，把手烫了。 你看， 哎呀，特别红，特别烫。后来我就把那酒倒在小瓶里，把手指头放里头，一个多小时好了，没起泡。所以我有亲身体会。我现在呀，我都买酒，离不了这酒，我是抹。现在最痛苦的事就是脊柱变形，椎间盘突出。 哦， 他一走路啊，或者他压迫那神经疼，我趴下以后就好多了。我这个那个椎间盘突出是怎么得？是职业病。我是也是学医的，我是学内科的。我退休以后吧，咱们海淀教委啊，叫我去给学那气点听心脏，我就在那听了8年。完到8年之久的时候吧，怎么走路腿疼呢？后来到医院一查，说我椎间盘突出。还有腰椎滑脱。后来我就不干了，我说这自己在家里养着吧。 对。 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就做手术吧。又害怕，另外又想，那是这个年龄有骨质疏松。有这个保腿吧，到现在保腿吧也没什么问题。就是越来越重。现在还有个椎管狭窄，另外现在脊柱侧弯。就这个问题，那困扰我都坐车下车以后走特别慢。他们养生堂特好，我买酒，他们有时候就给我送过来，说我就感谢咱们养生堂对我特别照顾。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我请问一下。我现在我医院听你讲课，我只要有时间，我每天下午都听。李老师，你讲一个，就是冬令进补，这样冬令这3个月你应该补阳是那个定位肾气丸。每天早上空腹吃一碗盐水送服。 对。 后来过几天你又讲那个阴气呢，也可以调养，吃那个6味地黄丸。说你吃这一冬吧，你到明天开始皮肤就特别好。 没错。 我呢，我到医院看中医，他就说我阴气。后来呢，我就吃什么呢？我就早上吃您说那个定位肾气丸。每天早上空腹盐水吃一碗。晚上呢，临睡前呢，我又吃那一碗是6味地黄丸。这样吃可以吧？ 可以。 吃多长时间？那时候说冬令进补吃3个月，我说到什么时候是3个月？因为我对这个阴历那个月历我真不清楚。说我这应该我是2月1号开始吃的六味那个定位肾气丸。 那我知道什么时候呢？ 哎，我跟您说这个啊，这个过去啊，这个作为一个就养生的方法，男人呢一般呢都容易啊，阳虚，是吧？女人呢一般都容易阴虚，特别啊是随着岁数大了以后，过去呢一般有钱的人呢，人家在没有病的时候，人家呢，就开始补肾，都知道肾的重要性啊，是不是啊？是这样的。那么按照咱们现在的说法呢，那就如果你这个腰椎啊，这毛病还比较多，还比较严重，又有突出，又有滑脱，还有椎管狭窄，还有侧弯。你要按中医来说呢，肾主骨生髓，应该你长期的，而不是三个月的问题了。哎，另外啊，我还教你一个不吃药的一个方法，做这个前后摇摆，就是用那么下颏，用我们的下巴，然后呢，画圆圈，然后呢，身子呢，也随着前后那么动，这个方法呀，效果非常不错。它不仅仅呢腰椎能够解决，它还疏通呢背后有一条重要的经，那什么呢？叫督脉。凡是发生这个脊柱的问题，在中医来说，一个是肾主骨，一个是要通督脉，你要打通督脉，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怎么就容易打通督脉了呢？那就需要我们做一个前仰后合， 前仰后合。 哎，对，然后放松，然后随着我们的出气呼吸做慢一点，把圆圈呢也画圆了，画圆以后呢，熟练了以后，再逐渐呢把圆圈呢画大了，这个不仅仅是啊对我们的腰啊和背啊，有好处，而且还对什么有好处？对我们的消化，对我们的肠胃特别有好处。所以这个方法您可以用起来。如果您不是滑脱的话，光有突出的话，是吧？我们有很多朋友啊，就用那个趴下磕的脚摆腿，人家好了不少。你不能做摆腿的动作，但是呢，你可以把那个腿啊上翘，是可以的，明白了吧？上翘以后，它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它要把你的腰和胯，它要给你松弛，不让你那个肌肉紧张，这是一个。另外呢，你小腿一翘，那个血啊就回流了，对改善腰啊臀啊，这个血液循环是有帮助的。但是你不能摆腿， 不能摆。我以前说错了。 不能摆。另外，你可以做我们脚上来的腰椎反射区，这个比较保险，又比较安全。 是不是在那个脚的内侧啊？ 对，捋着这个内侧，从这个中间我们脚尖到脚后跟的中间那就开始了胸椎、腰椎、骶骨，你按着哪儿痛，那就是你腰椎的毛病的在脚上的反应点，这个效果非常好。 那这个怎么做呢？ 就是往后推嘛，沿着这个骨头边往后推就行了。一回推，一回推个一天啊，推个两次，一次啊推一个脚啊，推上十来分钟、十分钟、八分钟就够了。如果你找着这个痛点的话呢，你到晚上之后呢，泡完脚、做完按摩以后，你把这痛点还贴上咱们的刺宝，没关系，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交流，好不好？再见。 您多保重。 好，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一首歌，